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31集，一树一城。众人也不笑闹了，排着队顺着台阶一路往下走，殷侯依然走在最后边，别人都低着头看路，而殷侯却仰着脸看头顶。这地宫里一点光都没有，只有众人手上的火折子。灯笼谷有暗淡的光线，头顶是什么都看不见的。然而殷侯也不知道在看什么，就是仰着脸瞧着，看着还挺专注。 老爷子，这里有人没有啊？ 林月火这边戳前边蹦蹦哒哒走台阶的天尊，天尊眨了眨眼，摇摇头。 人的话，貌似没有。 天尊这回答，倒是引起了众人一丝疑惑，这算什么打法？人的话应该没有，难道有不是人的？正这时忽然一阵风过，众人都下意识地停下脚步，同时望向头顶的方向，良久呼一声，什么东西掠过。这回众人都发现了，展昭皱眉，黑暗中似乎有一个阴影，按照风的感觉个头还不小，可是没声音。 什么东西啊？ 是不是有东西？ 貌似是有，但是没感觉到气息。 白玉堂回头看天尊，天尊仰着脸点着脚尖往上看着，神情之中颇为好奇，还回头看了殷侯一眼。殷侯跟他对视了一眼，两人都挑了挑眉继续看，似乎又是知道什么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林业火和邹良也有些困惑，不过两位老人家都没表示有危险，那估计没什么问题，莫不是什么地方漏进来的风或者树影之类。又等了一会儿，动静消失不见了，上方依然是黑漆漆的一片。邹良拿出一个照明用的响箭来看众人， 要不要扔上去看清楚一些？ 等一下，这地宫久未见天日，先不要轻举妄动，我们还在半空中，要扔也等到了底部再说。 邹良点了点头，觉得也有道理，于是众人加快脚步往下走。这地宫别看凶险，但是石质台阶相当的坚硬，只是这一圈一圈绕着往下走，众人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走到最后心里都有些毛了。这是要走到哪儿？十八层地狱吗？展昭伸手掐了白玉堂一下， 怎么这么深啊？哎， 白玉堂揉了揉胳膊看展昭， 堂啊， 你说呢？ 那就不是什么幻术了呗，那怎么会深不见底呢？ 展昭话音刚落，众人就听到啪嗒一声，声音就在不远处，下方似乎是水面，他们刚才踢到的一块碎石落进了水里。展昭从腰包里拿出几个菱形钱，公孙塞给他的灯笼鼓往远处扔了过去，随着悠悠的灯光亮起，众人才发现已经差不多走到底了，下边是一大圈平地，正中间一个水潭。随着灯笼鼓往水潭中央飞过去，众人都忍不住张大了嘴，只见水潭的正中间有一棵巨大的树。 嗯，这什么树？ 林业火箭黑暗中那棵树大得惊人，而且枝杈繁茂，应该是活的。 下面是鬼海的地下水源吧？邹伯父不是提起过吗？鬼海有很多自然泉眼，地下水很清澈。这树是有多高？ 林业火觉得奇妙。白玉堂看了看邹良，邹良拿出了那个照明的响箭来。 确定？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随后邹良拔开响箭，抬手用力往上一抛，随着响箭破空之声响起，众人都仰着脸目送那光亮窜上半空，啪一声响后，响箭炸开， 照明用的响箭相当的明亮耀眼，然而就在响箭炸开的一刹那，整棵树上传来了吱吱喳喳的鸟鸣声。 哇， 展昭等人下意识地一低头，头顶上方大量受惊的鸟扑扇着翅膀盘旋飞走，整个空间里到处都是鸟和不知道什么长翅膀的动物直飞上半空。天尊手快抓住了一只，拿过来一看，就见是一只长着翅膀筷子大小的蜥蜴。天尊歪头跟那只蜥蜴对视。 呀， 丢掉。 你干嘛丢掉？蛮可爱的。 天尊眯着眼睛瞧白玉堂，将蜥蜴抓在手里。白玉堂嫌弃地看着那只乳白色的蜥蜴。 会不会有毒啊？ 只是飞蜥而已，没毒的。 嗯，飞蜥？ 白玉堂皱眉，显然也从来没见过没听过这种东西。 殷红认识这种东西？ 有那棵树在，自然会有飞蜥，不只有飞蜥，还会有蝙蝠、水鸟之类的在树上栖息。 众人听了殷侯的话，才又想起那棵树来。此时群鸟飞上了半空，再看就见那棵树高到连树冠都看不见，整个大殿巨大的空间都被这一棵树给占满了。 厉害， 这是什么树啊？ 白玉堂问天尊和殷侯，显然二老脸上没有众人的震惊，也许见过或者听说过。 我只是听妖王讲起过，可没见过。 如果妖王说的都是真的的话，那这里除了树应该还有别的东西。 什么东西啊？鸟吗？ 展昭仰着脸边看边说，忽然就看到一个巨大的阴影从空中划过，看着像是一只鸟，不过这里距离上头可太远了，那鸟该有多大。殷侯和天尊对视了一眼，眼中闪过一丝的兴奋，只是众人都在看那棵树以及树顶上扑扇着翅膀的飞鸟，没有注意两人的神情。 那是不是白鹭啊？ 白玉堂指着几只正在拍翅膀的白色的鸟。 好像是白鹤吧，除了蜥蜴之外，那些鸟也都是白色的呀。那棵树也是灰白色的，虽然颜色是白的，但这些鸟都是外面见得到的品种啊。 这究竟是什么树啊？ 龙鳞树。 龙鳞？ 这树的树皮就和龙鳞差不多，坚硬无比，以及传说中的一树一城堡，一树一宫殿，就是这种树。这树原本是冰鱼宫的特产，这一棵不知怎么就被种到这里来了。龙鳞树长得很慢的，每一年长一丈，这树应该有100多丈了吧，看来是100多年前种下的。 这么大岁数了，这里也没有太阳照，怎么长那么大的呢？ 谁说没太阳了？ 天尊忽然伸手指着空中，众人顺着天尊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随后皱眉。 月亮。 展昭惊讶了，此时众人就看到空中出现了月亮还有星辰，月光洒下来照得底部空间更加的清晰，果然硕大的地宫里只有这一棵树，当真这一棵树就是一个世界。 我们还是在迷城下边吗？ 也许不是，刚才我们走了很长的台阶，可能已经离开了迷城，到了鬼海其他的地方。之前黑漆漆的是因为沙子遮盖住了穹顶，这会儿可能风沙把沙子吹开了，这顶可能是琉璃的。我以前在陷空岛也做过这种琉璃穹顶。 那个不是琉璃的，是冰玉的。 冰玉好贵呀，谁盖起来的？ 比玉堂还败家。 都说了这龙鳞树是冰鱼宫特有的，只有在冰鱼宫里才能种出来。传说中的冰鱼宫是建造在海中间的一座岛上，整个宫殿顶部都是冰玉，涨潮的时候海水会将冰鱼宫封闭起来，宫中一片漆黑，退潮的时候宫的顶部就会露出来，太阳照射进来，龙鳞树就越长越大。冰鱼宫里面到处是龙鳞树，宫殿之间各种白色的飞鸟穿梭，冰鱼族也喜欢穿白色，房屋都建造在树上，如梦似幻。 众人想象了一下那情景，也觉得实在是人间仙境。 展昭胳膊轻轻碰了碰白玉堂。 看来你别的没继承下来，爱穿白色倒是继承下来了。 白玉堂此时正走神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血液里有什么东西继承下来了。当殷侯描述冰鱼宫的时候，他眼前似乎有某种景象出现，万分熟悉。 这种树，树干有多高，树根也就有多高。 殷侯一句话，将众人的注意力都拉了回来。 你是说树根也有100多丈？ 而且树根中间必须有一段是中空的，换句话说，我们根本没走到地宫，水下才是地宫。 地宫？水面之下还有一个宫殿？ 对呀，四大圣地里海龙墓就是冰鱼宫的地宫。 那要怎么下去啊？水性要很好啊。不知道黄蚁可不可以？ 谁都没有用，只有冰鱼族才可以进去。 白玉堂想了想，看来他真的没继承下来冰鱼族什么血统，他和展昭相比起来也就是小秤砣和大秤砣的区别而已，共同点就是沾水就沉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